要说起硬汉柔情的代表歌手，可能我第一个先想到的就会是他，赵传。这首歌叫做《不曾在你面前掉过泪》，是他在滚石旗下的时候2003年时候的一首老歌。我记得赵传他曾经参加过的歌手，当时是叫做《我是歌手》的第四季，那是在2016年。虽然当时很多人都很看好这位老牌歌手的实力，也很期待他重回舞台之后带来的演唱和表演，但可能那样的一个求新求变的竞演的舞台，还有台下站了大多数的很年轻的现场打分的观众，可能都让这位老牌的歌手有那么一些些的不知所措。即便是后来他无缘总决赛，赵传也始终是以微笑面对观众和媒体，这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宠辱不惊，也算是经历过大起大落，可以始终让心情保持平静的状态的这样一位歌坛前辈的样子哈，一个楷模的样子。但相比他的冷静和淡定，节目的制作人，也就是我们大家通过歌手节目觉得幕后制作人都已经可以跟大众混个脸熟的洪涛，对，制作人洪涛曾经是因为歌手2018的阵容厚度不够，在很多很多的观众面前掉下了眼泪。不知不觉歌手节目已经是从我是歌手到歌手，马上要进入到是第七个年头。随着每一次的制作播出，观众对于阵容就会莫名的提升一个更高的要求，所以这样一档制作难度明显会越来越大的音乐真人秀节目，其实想一想也挺不容易的。回看一下我们自己的华语的乐坛，其实发展的历程也还没有那么的悠长，所以有实力唱现场又同时能够放下身段的歌手，能够把自己放置在有可能会被出道不久的年轻歌手击败或者出局和这样境地的歌手，其实也真的不多。现在离歌手2019暂定播出的档期也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了，希望他可以如约的播出，也真的能够让我们看到更高水准的 live 的演唱和更多惊喜的表现，更多带来惊喜的歌手。听说这一次加拿大的小天后 Avril Lavigne 很可能也会来参加这一季的歌手节目，和你一起唱，在周三的下午通过广播问候所有听友，我是 DJ 戴毅，有请周华健。难念的经， 笑你傲慢花光心力，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真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世，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璀璨俗世，躲不开痴恋的恩惠，找不到色相代替，参一生参不透这条难题，登风品雨装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拼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雪漫漫风水红红，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登风品雨装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片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水红红，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璀璨俗世，躲不开痴恋的恩惠，找不到色相代替，参一生参不透这条难题，登风品雨装落日 未曾彷徨，欺山赶海请说句也未绝望，拈花把酒便知失势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共谁同航，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晌偏到那里热情长埋葬，登峰吻雨壮烈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请说句也未绝望，拈花把酒便知失势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共谁同航，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晌偏到那里热情长埋葬，登峰吻雨壮烈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请说句也未绝望，拈花把酒便知失势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共谁同航，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晌偏到那里热情长埋葬，登峰吻雨壮烈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径也未绝望，拈花把酒便知失势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共谁同航，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晌偏到那里热情长埋葬， 和你一起唱周三下午的节目。看到了收音机旁的依依来报道，他说刚才赵传那首老歌不曾在你面前掉过泪，想来也没几个人敢翻唱这首歌，对不对？我想可以再私底下没事去 KTV 的时候演唱一下试试看，看看老牌歌手的一些经典代表作品，年轻的歌手能不能演绎得很好。难唱的歌对于我们大众来说，可能就要在平常听广播的时候，或者听节目的时候，听音乐流媒体软件的时候听听就好了。 柔夜间微凉，繁花落地成霜，你在远方眺望，耗尽所有目光不思量，自难相忘，前世你怎舍下，只因海誓茫茫，还故作不痛不痒不牵强，都是假象。岁月覆满爱人袖，片片芳菲如水流， 两当天一脸又一身花色，落入凡尘伤牵着我， 像几度情劫难了，折旧的心还有几分前生的恨，前生的恨。 代表作之一，但是这个版本呢是他跟他的 K 歌素人小伙伴们的合作，感觉唱歌的人多了之后底气更足了哈，气场更强了。现在大家都很喜欢把一件做着做着就没了机会没了希望或者被踢出局不能再继续参与的事情都用这个词来形容，凉凉。像老白他们傍晚的节目娱乐最王牌里面好像有一个板块叫白给100块的猜题奖励红包的时段，一旦答题错误了用的都是这首歌哈，凉凉。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回到音乐当中，这首歌是依然还在上映当中的华裔导演温子仁的电影海王当中的片尾曲。 Never thought you'd be much good for anyone, but that's so far from the truth. I know there's pain in your heart, and you're covered in scars. Wish you could see what I do, 'cause baby. 问事，便未用到出 爱真意，但愿从没有情，就让你我做平等女子。 若是从没有男士，自问仍没法独处，相恋是极容易，相处是极难事，但女人心软便会输。到底真心相恋仍愿意，仍愿是不理会这个世界话你疯话我痴，不要去问爱会是怎样开始，也许该这么想，男共女同下注，到最后两个世界或隔开或靠依，恋爱故事到最后怎样终止，留住亦但愿尽心爱一次，再将梦但有时梦别就迟，然而别制止，若缘分不容易，但愿能和谐共处，一起若为名义不应极力前住，做女人总要学作主，到底真心相恋仍愿意，仍愿是不理会这个世界和你疯话我痴，不要去问爱会是怎样开始，也许该这么想，男共女同下注，到最后两 女歌手跟女歌手两个人面对面唱歌的时候，你总会给人那种既视感是在斗歌，但是 Sally 和 Sammy 叶倩文和郑秀文两个人谈情说爱，就好像有一种两个人在互相倾诉的感觉。收音机旁的荡小仙说，前两天刚去看了海王，好喜欢里面的故事情节，觉得很算是一部可看度很高的电影，更何况海王这样的父子俩都是超级温柔的类型，好喜欢。张震岳走慢一点点。 催促的引擎声回荡着街边，白马鞋的行人低头走向前，多少空虚的灵魂塞在车阵里面，想着午餐要吃拉面，八卦流言香槟都一样蔓延，明星开着跑车到处去把妹，赚大钱就是大爷，玉兰却不买，没人同情卖花的阿北。

从前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跟我在一起。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给他张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 老狼的这首经典的《同桌的你》，其实这两年翻唱的版本或多或少的也还有那么几个，不管是正规的还是很随意的翻唱。而这两年年轻的网友朋友们听到的比较多的可能就是胡夏的这个版本，因为它是收录在了2014年上映的同名的电影片尾曲。同样是高晓松作词作曲，胡夏将原曲重新编曲，再次的演绎，带来这个版本的《同桌的你》，也是让年轻的听友，还有曾经痴迷于这首歌曲的我们，仿佛又回到了曾经的那个教室，而这首歌又好像变成了身旁的同桌，对，曾经的同桌，来为你现场演唱了这样一首歌。但我知道，其实这个时候，更多的人盼望的会是老狼的这个版本，1994年的校园民谣的代表作之一。老狼把这首歌收录在了1995年5月发行的专辑《恋恋风尘》当中。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重温一下从前的同桌的你。 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从前总是很小心，